根据今年一月份颁发的外交车辆管理办法，五月一号之前，各国驻华使馆和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使用的外交车辆将统一更换新版外交号牌，旧版车牌将全面废止。新版外交车牌与旧版在外观上做出了明显区别，将原本放置在开头的十字挪至牌号的尾部，并由红色改为白色，原牌照号码不变，红白黑相间的配色将成为历史。此次更换号牌之后，中方首次对外交车辆实行总量控制，使馆公车数量不得超过该使馆外交人员的数量，同时对外交车辆采取了强制购买保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其他管理措施。对于外交车辆驾驶人违反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法规规章的，除依法给予处罚之外呢，也将实行累计积分制度，累计达到规定分值的，相关部门则有权扣押其驾驶证，并在驾驶人员参加相关法规考试合格后发还驾驶证。在此之前，小到违停，大到酒驾，新闻媒体曾多次报道各国使馆车辆的违法违章行为。就在去年六月，北京市还曾发生过美国驻华使馆车辆肇事伤人逃逸的事件，还幸于外交特权予以豁免。中方在执法过程中的阻力较大，想必新规定出台之后，曾骄傲的特权车们也将有所收敛了。2月15号零时起，我国成品油价格窗口再次开启。新的一年开始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再次上调，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了50元，其中89号汽油每升上调0.04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4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4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的估测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2块钱。本轮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多空头互相拉锯，市场整体走势偏弱，国际原油价格处于盘整窄幅跌宕的局面。同时一月份产油国落实减产情况良好，对于国际原油价格形成利好支撑，但美国页岩油复苏的势头强劲，将抵消减产带来的利好效应。此次调整后，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汽油零售价将维持在6元区间内运行，而北京上海95号汽油逼近了7元时代，广东广西98号汽油已突破了7元大关。近日，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17年2月15号起召回部分搭载柴油发动机的科斯达克车，共计235辆。召回范围是2014年3月21号至2014年12月12号生产的搭载柴油发动机的科斯达克车，共计235辆。原因是安装在车辆的柴油车发动机上的燃油滤清器强度不足，如果频繁地启动停止发动机，造成发动机震动以及燃油压力频繁变动，可能导致燃油滤清器产生裂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的话，会使裂痕延展至滤清器的破损，极端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会引起燃油泄漏，存在安全隐患。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善后的燃油滤清器，以消除安全隐患。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用户召回事宜，同时经销店也将以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车辆用户呢，可以拨打400-810-1210或者是800-810-1210进行咨询。车主也可以登录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以及关注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信息。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管理条例要求，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17年2月14号起召回部分的卡罗拉和卡罗拉双擎车型，自2017年2月17号起召回部分的威驰车型。召回范围是2017年1月10号至2017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卡罗拉和卡罗拉双擎，共计953辆，以及2013年10月22号至2016年2月2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威驰轿车，共计286578辆。上述召回车辆共计287531辆。本次召回车型基本都是由于发动机舱盖锁栓焊接不当的原因导致的安全隐患。那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点检，为锁栓焊接不当的车辆免费更换发动机舱盖，以消除安全隐患。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委托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同时经销店以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安排召回事项。用户呢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800-810-1210-400-810-1210等进行咨询。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听一首歌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心情车新闻，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近日北京现代官方宣布旗下全新小型两厢轿车悦纳 LV 正式上市，全系一共推出五辆车型，售价7.88到10.88万元。此次上市新车共搭载两款动力，分别为1.4升和1.6升的发动机。悦纳 LV 采用的造型与悦纳的造型基本一致，采用了现代品牌新的家族式的设计元素，包括采用镀铬装饰的六边形多横幅进气格栅，整体风格大气时尚。由于新车采用了两厢的车身形式，因此它最大的变化出现在车尾的部分，包括换装了新样式的尾灯组以及后保险杠等。悦纳 RV 共有极地白、古月银、中国红、深海蓝、绚丽黄、魅力橙六种缤纷外观颜色，以及黑、灰、米、橙、棕四种内饰色彩搭配的方案。内饰方面，悦纳 RV 与三厢版车型保持一致，集成于手环的多功能智能钥匙也一同出现。另外，高配车型带有7英寸触屏且支持 CarPlay 功能的中控娱乐系统等。动力方面，悦纳三厢版车型推出了搭载1.4升和1.6升两款发动机的车型，其中1.4升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为100马力，峰值扭矩132牛米；1.6升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为123马力，峰值扭矩151牛米。传动系统与发动机匹配的是6速手动或6速手自一体。新款帕萨特正式上市，上汽大众新款帕萨特正式上市，新车将提供3种不同排量的发动机，根据配置的不同共推出7款车型。新车取消了 280TSI 手动尊雅版以及 3.0V6 旗舰版车型，最低配车型将为 280TSI DSG 尊雅版，而最高配车型为 380TSI DSG 旗舰版。除此之外，在其他车型中配置将小幅提升，售价区间为18.99到30.39万元。此次推出的新款帕萨特为年度的改款车型，相比于老款车型呢，新车在外观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内饰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新款的帕萨特依然采用了大众的家族式设计，中控台采用了更多的直线设计，整体看上去层次感很强。在配置方面，新版帕萨特针对全系车型都有了小的调整，将标配一键启动功能。值得一提的是 330TSI DSG 领尊版车型，该车型在现款TSI DSG 高配车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前排座椅通风、后排座椅加热、全 LED 大灯、电动后备车、车道偏离预警等配置。在顶配的 380TSI DSG 旗舰版车型当中，新车还增加了丹拿音响、自适应巡航等功能。福田新款萨瓦纳上市，2017款萨瓦纳正式上市，新车搭载 2.0T 汽油发动机和 2.8T 柴油发动机两套动力系统，推出3种配置水平，共36款车型可选，售价区间为13.18到18.68万元。相比于老款车型的售价普遍上调了3000元，新款萨瓦纳的外观和内饰部分与老款车型一致，仅在配置方面有所调整，全系增加内外后视镜自动防眩目和车内的空调调节、花粉过滤功能。 在车身尺寸方面呢，福田萨瓦纳的长宽高依次为4830、1910、1885毫米，轴距为2790毫米，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在动力系统方面，这款车搭载的是 2.0T 汽油发动机和 2.8T 柴油发动机。在传动系统方面，汽油版车型将使用6速自动变速箱或5速手动变速箱，而柴油版车型仅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此外，新车还提供了4驱和2驱车型可选。荣耀 i6 预计2月17号上市。上汽集团全新紧凑型轿车荣耀 i6 有望于2月17号上市销售。这款车可以看作是荣耀750的换代车型。未来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朗逸、思域、威朗等热门的紧凑车。荣耀 i6 基于 Vision R 概念车打造而来，于2016广州车展首次公开亮相。新车前脸设计运用了荣耀最新的家族式造型，匹配全 LED 前大灯组，美观度和科技感兼备。同时，新车车体整体造型比例协调匀称，车尾组同样采用了 LED 光源，点亮后辨识度很高。荣耀 i6 的内饰设计与 RX5 的车型基本保持一致。新车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670、1835、1464毫米，轴距为2715毫米。荣耀 i6 的轴距优势确实带来相对充裕的后排腿部空间，加上横向宽度数据较有竞争力，体验者坐在后排的感觉相当宽裕。荣耀 i6 基于上汽集团全新的 MIP 互联网构架打造。动力方面，新车将提供3缸1.0T 和4缸1.5T 两种动力系统供消费者选择。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69马力，峰值扭矩为250牛米。传动配备上， 1.0T 发动机预计匹配手动变速箱，而 1.5T 发动箱将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荣耀 i6 将采用前麦弗森后多连杆悬挂组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一首歌吧。Take our love and tear it up.

从外观上来看呢，前脸的风格是绝对迥异的，两款车都采用了家族前脸，宝骏730的样式更加简约，福美来的 MPV 竖式格栅显得更霸气一些，侧身的线条非常的相似，由于两台车都是 MPV 的类型，所以侧面的造型非常的相似，从腰线的高度和弧度到行李架的样式都是比较相像的。宝骏730的车尾重细节，两台车的车尾也算大致相同，只是尾灯的样式宝骏730的更加精致一些，保险杠下方的镀铬显现出了出色的细节。再让我们看一下前脸的外观细节对比，这个配置的福美来 MPV 为普通的卤素远近光，但是宝骏730为 LED， 而且还配有日间行车灯，灯光配置上730算完胜了。车侧外观的细节对比呢，两车的后视镜面积都比较大，也都集成了转向灯，不过宝骏370有无钥匙进入系统和无钥匙启动系统，优势还是更大一些。外观方面两者相似点有很多，不过宝骏730的 LED 大灯能够提升不少的档次，在这个价位能拥有如此高的配置，也难怪销量王是它。不过福美来的 MPV 的格栅更有自主设计的特点，比其他的竞争对手都要更加霸气一些，不过设计一些配置方面的环节还是宝骏730更美好一些，例如轮胎的品牌等等。看完外观再对比一下内饰吧，从内饰的颜色方面来看呢，福美来的 MPV 为深色系，中控台比较规整，宝骏730则是浅色系，独立多媒体大屏更是符合当下的审美。饰板方面，宝骏的做工也更加精致一些。驾驶员的操控区对比，两款车的仪表盘比较相似，都为双圆形仪表盘，中央呢是行车电脑的显示屏。福美来 MPV 的方向盘为四幅调式，而宝骏730为主流的三幅调式，且带有很多的功能按键，类似平底式的设计也比较有动感的感觉。中控操作区的对比，这个价格的两个车型都是媒体的屏幕，不过摆放的位置有所不同，宝骏730比较符合当下流行，为独立悬浮式的，福美来的 MPV 非常遗憾没有配备自动天窗，这点不如宝骏730，即使它的尺寸并没有太过于值得炫耀。再来看看配置差别方面吧，从屏幕的摆放位置到空调的配置，甚至最简单的天窗对决，福美来的 MPV 都没有任何的优势，这点是很多人都比较失望的，不过也难怪宝骏730能够高居销售榜的前几位，毕竟不到100,000元就能够拥有如此多的舒适配置，谁不想拥有呢？再来让我们看看座椅方面的配置吧，两台车的座椅都比较相似，不过 MPV 为手动座椅，这点还是不如宝骏730的电动座椅，样式也比后者的双色皮质更为质感。两款车的后排座椅布局不同，宝骏730为分体式第二排座椅，方便进入第三排，而福美来的 MPV 则是一般的样式，这样的优点呢是五个人乘坐时更为方便。再来对比一下常规的储物空间，储物方面两者难分伯仲，宝骏730的手套箱更深一些，中央扶手箱也是730的更为方便储物，杯架的表现如出一辙，不过加分项还是属于730的，因为宝骏730的设计更为方便放一些小物件。来看看后排的舒适度对比，这个配置的两款车都配有后排出风口，这点还是非常厚道的，那后排凸起的宝骏几乎是没有，而福美来则是配有杯架。看完内饰再让我们看看后备箱的空间对比吧，在两台车第三排座椅都不放倒的情况下，福美来 MPV 的容积更大一些，这点是非常明显的。福美来 MPV 的功率是110，最大扭矩是230，宝骏730呢是最大功率115，最大扭矩是220。大空间和高配置永远都是车友想兼得的，不过事实总是让我们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残酷。对比完两款车型，想必你也知道自己最终会选择哪款车了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一起听首歌吧。 Keep changing what I think.

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等我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 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耳目一新，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年后返程将迎来新的车流的高峰，如果你的家是在路途遥远的地方，车主图方便都会跑高速的吧。而每到这个时候，高速公路上就会车满为患，放眼望去全是汽车，各种大小车都扎堆在一起，就算不停地鸣喇叭，状况也不见得有所改动。往常呢，只要几个小时的车程，这个时候堵到晚上才能回家，许多车主也大都苦不堪言。其实只要我们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就可以从容应对各种问题了，开车安全也舒服得多了。那在出发之前呢，对车辆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是必要的，比如说要看看车子有没有漏油的现象，踩刹车检查一下刹车是否正常，而我们应该再测量一下胎压，看看胎压的气压是否合适，避免出现爆胎的风险，还要检查一下轮胎表面的磨损情况，看一下是否有鼓包或裂口，如果发现有就需要及时的进行修补了。而如果您开车是在晚上进行，就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会车时主动转近光灯，不要用远光灯闪对面来的车，避免自己被远光灯照射而无法睁开眼睛。长途驾驶是一件比较累人的事儿，车主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高速上稍微打个盹儿就会酿成大错了。聪明的男人都会有一套应对措施的吧，比如说会带一个会开车的女伴，每3-2个小时就轮换一次，这样开车就安全多了，还可以自带上一个车载床垫，如果实在非常困，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先停车休息一下，不仅可以避免疲劳驾驶的风险，而且可以防止长时间驾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出门在外，把行车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还需要配上一些实用的汽车用品，聪明人一定会放几样在后备箱当中，这样开车安全又不会太累。现在是信息化的时代，手机都需要随身佩戴的，如果手机没电了就会很麻烦，所以在车上一定要安个车载充电器是必须的。晚上开车总会遇到乱开远光灯的情况，如果眼睛受到严重的刺激，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失明，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您佩戴了驾驶镜，有效避免了眼睛受强光的刺激，遇到远光狗也不用怕啦。经常跑高速的老司机都知道胎压的重要性，汽车胎压不稳定会容易引发爆胎的风险，所以带上压检测仪是有必要的。开夜车的时候，如果你的尾灯不亮，很有可能会被后车追尾，不妨给爱车安装激光头，亮度高且穿透力强，就算是大雾的天气，汽车尾灯也可以清晰可见，照射方向可以调节，而且范围非常广，有效地避免被追尾的风险。路上车多，出一趟门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车上备好一些必要的工具来保护我们和车子的自身安全。身边有很多的女司机出门都会带上这几样日常用品，你佩戴了吗？第一个就是指甲油，听到这个东西大家可能都惊讶了吧，那它能做些什么呢？因为指甲油与喷漆用的油漆是一种材料，所以可以防止车漆氧化生锈，对轻微中度划痕都比较有效果。此外，指甲油的液体还可以渗进划痕处，起到一定的填补缝隙的作用。有时候没有指甲油也会带上一些牙膏，可以修复一些汽车的划痕，非常具有实用效果，还不用花钱。其次呢，就是千斤顶，有了它，就算轮胎出现了问题，我们女司机们也可以通过自己轻松搞定了，不用每次开车都要带一个男人那么麻烦。最后呢，是这几款常用的车上用品，也都是我们女司机比较爱带的。现在的车子越来越多了，晚上开车比较危险， 最近几年夜晚追尾的事件越来越多，聪明的车主会在自己的车厢之后装上防追尾灯，保护自己的安全。以上就是今天新车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Thank you.